我们先看物理数据独立项，它是指修改数据库的物理模式，而不必重写应用程序的能力。我们为什么要修改数据库的物理模式呢？这是因为有时为了提高效能，我们偶尔也会在物理层做一些修改。逻辑数据独立项，它是指修改数据库的逻辑模式，而不必重写应用程序的能力。只要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发生了变化，比如说当金融市场的股票账户加入到银行系统中时，逻辑层就需要做一些修改。逻辑数据的独立项比物理数据独立项更难做到，这是因为应用程序对于他们所要访问的数据的逻辑结构依赖性很大。也可以简单的说，应用程序与逻辑层靠得更近一些。